可以錯的東西你都錯，這些這麼簡單的 應該就是上 Google 查一查， 即是任何一些常識來的，上去 Google check 一 check， 是不是、嗯、真的如果你就這樣打 WeConnect， 現在在 Google 一打就出的了， 就是那個 Apps， 不需要你說 會可能 要 scroll 幾個 page、嗯、完全不需要，一打 WeConnect 就即刻就出了那個 product 了，即是那個 Apps 的。那你怎會一個這麼低級 的錯誤你居然是可以這樣犯，而你告訴我你那個團隊是這麼龐大，你這麼多個資源，有這麼多大媽撐撐你，而去犯一些這麼低級的錯誤。 很簡單，很明顯那些什麼資深顧問主席團什麼差事呢，就是中聯辦幫他安排好了，但真正做事的人呢，我覺得就不太多。 但是問題就是你現在以你這一個人脈，你的競選經費，競選人即是那個人數、嗯、可以來幫你做事的人真的多到不得了噶嘛！你點會咁？你琴日嗰班僆仔台上面嗰班人咧，咁你嘅求其一個傻嘅，即係拎個手機出嚟，喂 Google 下究竟呢樣嘢睇下有冇啲咩係唔妥嘅？估一估啊！依個真係普通常識啊！你居然犯咗咁樣嘅錯誤，你話係咪真係咧？可以錯嘅嘢都錯嘅。 個原因我覺得就係咩咧？因為當你進入到去而家，即係覺得自己要即係 desperate， 我覺得係。 嗯。 咁咧就好多時咧，有啲嘢咧就拱到出街就出㗎啦，我覺得。 嗯。 咁咧就其實今日我哋嘅題目咧就唔係講呢個林鄭嘅呢、這個 咩曾俊華嗰個競選 幾多 二百過咗280万啊？ 過咗280万， yep. 我估埋單可能1000万嘅其實。 嗯。 好多人就話佢咁做咁耐財政司有錢啦，點會籌旗啊？其實呢個就係傻嘅。眾籌在於個重點，不在於籌，而在於個眾字，即係話咧佢用呢個方法真正 reconnect 啦。我話俾你聽，就係用眾籌嘅方式，你就算捐10蚊都好咧，你同佢嘅競選咧係有個。挂咗勾嘅，其实，好容易。你唔系净系一个普通食花生嘅人，你拥咗嗰个佢嘅竞选嘅 campaign 嘅，其实。咁所以我就话佢第三步咧，如果摆街站咧，就杀晒嘅，其实真系。即系佢只要肯落区摆街站，就杀晒。即系提名期完啦，我估佢攞到150个提名，然后之后嗰一个月咧系落区摆街站，唔好再花时间去见乜选委乜选委，因为见完晒之后嗰啲一定系负面嘢嚟嘅，公众一定系唔中意嘅。因为那些全部建选委都是幕后政治交易的东西，即那些东西真的要做的就幕后做、 嗯、 所以就讲选举就到此为止了，就看看今天埋单、啊、薯片叔叔又可以筹到多少钱去买薯片了。我估今天可能都300万的，应该埋单可能都300万， 我觉得应该不止了，因为如果你看现在的时间是 滚雪球越滚越犀利， 4:51那已经是其实头尾出了几多个小时，20个小时差唔多啦， 昨日唔係昨日開，昨日朝頭早開始嘅，但係 down 咗啊嘛。 嗯。 昨日朝頭早開咗之後就 down 咗，因為成萬幾人 lock in 啊嘛。 嗯嗯嗯。 咁就呢個亦都睇到咩咧？係一個民意嘅民心嘅向背嚟嘅。我覺得胡蘇係用一種好聰明嘅方法話俾嗰啲選委聽個民心向背。如果佢最終埋單係有幾萬人係科水俾佢咧，其實好犀利嘅，係咪？即係幾萬人香港人係願意咁樣揞錢俾佢咧。咁而變咗你逆呢個民意嗰陣時咧，那個政治代價亦都有嘅。 嗯。 咁亦都要睇下佢今後嗰個競選能唔能夠最終真係擺脱嗰個小圈子咧，去落區啦。我覺得呢個係第二個關鍵嚟，其實即係而家行出正確嗰一步。究竟第二步應該點行咧？我覺得就係落區。咁所以就今日我哋講選舉就到此為止啦。咁就翻去我哋呢、這個今日我哋所講嘅話題啦。咁咧就我哋講電影喎，今日咁咧就係話説咧，我哋喺呢個年初四啊，年初五。 年初六， 年初六，咁咧就朝头早咧就去就睇咗一套嘅叫做《La La Land》嘅电影，咁咧就喺台湾同埋呢个香港都有唔同嘅中文嘅翻译嘅名嘅，其实，咁啊，我哋觉得佢个英文名就好得意嘅，其实叫做《La La Land》，其实咧 La L A 咧，其实佢讲紧呢个加州嘅，其实即系呢个荷里活，即系梦工场所在嘅地方，咁、那个系一套歌舞片嚟嘅，但系呢套歌舞片咧神奇在嘅地方系咩咧？他是拿了金球獎7项提名、 嗯 这个今届奥斯卡呢就是会是估计啊是奥斯卡里面的最佳电影啦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啦最佳这个原创音乐等等呢都是大热门来的是。那就好少的自从这个 Titanic 这套电影之后呢就是 Titanic 我想都成十几年二十年差不多有。我想是97、98年的电影 Titanic。咁就呢套 La La Land 咧，就係能夠即係可以係咁成功。咁就 對上一套應該係 Chicago 咁樣。 歌舞片就係 Chicago，、嗯、但係我意思係咁多提名啊，係 先 咁犀利啊，就係、是、呢個 Titanic。 嗯。 咁就我唔知道大家聽眾好多人可能未必有睇過呢套戲啦。咁咧就呢套戲本身咧，我覺得個女主角 Emma Stone 咧，同埋呢個男主角咧，都係即係俾人個感覺係好新鮮嘅，我覺得。 其實就係翻去嗰樣嘢啦，即係我會咁講，即係從個你話男女主角嚟講咧，究竟成我先係成日都咁講，靚唔靚咧就好好主觀嘅。但係個呢出電影佢睇完之後，你有一個感覺咧，就係其實佢兩個人做得好真啊。 就係頭先我哋講競選嘅問題。 其實就係頭先我哋所講嘅競選問題咧，就好真。咁而你睇完之後，第一。當然啦，喺個我喺網上面睇到嗰啲即係評價咧，就好壞參半嘅。有啲人咧就覺得咧，即係有啲咩咁大不了啫咁。 不外是一場商業歌舞片。 嗱，咁其實我又覺得好奇怪嘅，點解有朋友咧會咁樣講咧？就係、是、第一，佢正正就真係一個商業片嚟噶嘛。點解你會覺得調翻轉睇完之後就係、是，切又不外如是啫？什麼什麼 都係講埋啲老掉牙嘅美國夢啫咁。嚇，咁我想講下嗰個。內容是講啲咩先？嗰套戲嘅內容。 其實那個故仔咧，一啲都唔係話啲乜嘢咁即係驚天 驚地 係啦，即係唔係嗰啲比較普通嘅故仔，係講緊一男一女咧，佢哋嗰個自己個夢想，佢點樣去實現咧咁。咁啊，話説咧，個女仔咧就係一個 好醉 心於係啦演藝演藝，總即係作為喺 係 啦，即係做。去先先係做畫劇嘅，先先係做畫劇。 想做明星 其實佢真係快明星夢啦，啲咁。咁但係咧就處處碰壁，就連呢、這個每一次咧去試鏡咧，連第二句個對白未講咧就叮叮咪出嚟，咁啊 OK 咁啊叮咗出嚟 OK。咁佢咧就每一次都想話其實我可以乜乜乜乜嘅時候咧，嗰啲人就得啦，你出去啦，你咁。 我哋睇下嗰個呢套電影嘅嗰個片頭，大家睇下呢個女仔係點嘅樣先。Two options.大家看完这个即电影的 trailer， 我相信就对于这个男女主角呢，就算没看到电影呢，都有个初步的认识。而这个女主角就是 Emma Stone， 男主角就是叫做 Ryan Gosling， 就一个就是做一个醉心于进军荷里活明星的一个即失意的女仔，就在华纳片场的 coffee shop 里面做试映的，就经常去试镜失败。咁個男仔係咩咧？就係、是、一個醉心於爵士樂嘅鋼琴家。咁咧就佢嘅理想咧就係做一個開一間爵士樂嘅酒吧。咁咧然後咧演奏最傳統、最純正嘅爵士樂。咁咧就兩個人咧就相遇啦，當然係。咁咧就個男仔咧就喺聖誕節嗰陣時咧就喺一間餐廳裏邊咧就係、是。做兼職的鋼琴師啊， 樂師 係啦，那個老細就要去彈嗰啲咩 Jingle Bell 啊嗰啲咁嘅嘢。咁其實呢個人彈下就上身嘅啦。到咁上下咧，彈下咧就又轉咗彈佢自己中意嘅爵士樂。咁咧就喺嗰個 moment 咧就俾個老細發現咗咧，就要炒個魷魚。 即場炒。 係啦，咁咧而呢、這個佢哋相遇嗰陣時候就係咁啦。那個女仔就行過呢間餐廳，聽到啲鋼琴聲好好聽，拱門入去嗰下，其實就啱啱呢個人就俾老細炒魷魚嗰陣時候。咁咧就佢正想埋去稱讚佢嘅鋼琴點靚點靚嗰陣時咧， 咁嗰陣就忽就而去， 一聲撞開佢嘅，其實睬都唔睬佢嘅，咁就走咗去啦。咁呢個第一次相遇，咁咧就收尾咧，佢哋之後咧就喺一個嘅 party 嗰度再遇嘅。咁咧，但系咧兩個人咧都係表達出對對方咧好似歡喜冤家咁啦，其實。咁但係收尾當然就係發展落去就係成為情侶啦。咁大家都互相支持嘅，其實呢個男仔係覺得你有個夢想。你應該去追求你自己的夢想，咁佢就鼓勵佢咩咧？就係話你不如自己去寫劇本，做一個獨腳戲舞台劇，咁樣嘅話，你咪有機會去俾人認識你咯。咁而呢個女仔就聽咗佢鼓勵咧，真係走咗去寫劇本啦，自己準備演出。咁而呢個男仔咧，就佢個女主角都好鼓勵佢去追求呢個爵士樂，因為佢又帶佢去聽，佢最初話好憎爵士樂噶嘛，因為專係喺嗰啲 lift 啊。里面听到嗰啲所谓 background music， 电梯音乐， 电梯音乐即系 Kenny G 啊嗰啲，咁咧就开始都中意咗种爵士乐。咁但系有一次咧，佢就听到佢同佢妈妈嘅对话喺个电话嗰度，就佢不断咧就话我男朋友咧就有个理想噶，将来系会 開個爵士酒吧㗎。 佢儲緊錢㗎啦。 佢儲緊錢㗎啦。即係好明顯，佢阿媽就一路問佢，佢係咪冇出息㗎？ 同埋仲 有冇嘢做？ 你冇同埋啲咁嘅人一齊啦。你睇下佢嚇開酒吧， 唔係啊嘛。 原來仲要係而家儲錢，即係原來喺度發緊懵嗰啲咁樣，即係原來冇嘢嘅啲咁啦。咁啊，即係不斷喺度質疑佢。咁但係即係依個女主角咧，就不斷咧喺一個即係同佢阿媽嘅對話裏邊咧，就不斷就話其實佢儲緊錢㗎啦。其實咧爵士樂係好有意思㗎。你信我啦，佢絕對係 有 前途㗎。係 啊， 我肯定咧，你都會中意依個爵士樂嘅酒吧㗎。你咁啦，諸如此類啦。咁啊，當然咧，即係都唔使問阿貴喺對面啦。阿媽就一定會話你唔係嘛，即係嚇同埋啲咁樣嘅三唔四又冇正職嘅，唔係嘛彈琴，唔係嘛發夢做老闆，哇！即係連自己份 都未有一片 收入都沒有， 連自己份 工，連自己份工嘅錯誤都俾人抄出嚟，你仲喺度信佢？你唔好發埋啲咁樣嘅，即係呢啲咁樣嘅。发梦啊！你两个喺度发咩神？ 其实两个都是一个追梦的人，咁咧就但系佢呢个男仔咧就好，我谂佢真系好中意个女主角，佢觉得咁样落去咧，即系扮艺术家咧，或者真系追求艺术家梦想咧， 都知道自己系唔掂嘅， 唔掂嘅系，咁咧就遇上一个佢以前喺大学里边认识嘅一个。樂手， 佢 Witches 咧，佢當時就覺得佢咧就係好，即係 一個簽證嚟嘅，係 啦，即係係一個非常之佢自己都睇唔起佢嘅， 係啦，即係等於呢個香港嘅爵士樂吉他手呢個包爾正遇上呢個陳奕迅一樣啦，咁咧就覺得嗰啲專係玩嗰啲 commercial 嘅音樂嚟嘅，咁就好唔想，嗰人就嬲佢，喂，我有隊 band 喎，爭個 keyboard 喎，喂，一齊嚟啊，學下，即係去做啊，咁樣， 大家夾 band， 咁佢就唔想回覆佢嘅，但係收尾咧嗰個女主角反而就鼓勵佢， 佢唔打算回覆佢， 佢唔打算覆。 即係佢就覺得咧，就誒嗰條友冇呢度咧，咁樣 即係大家都唔啱 key 啊，咁樣即係佢玩嘅啲 commercial 嘅嘢， 都唔係我杯茶。 係啦，咁但係呢個女仔就喂，點解你唔揾下佢啊？咁樣，咁啊就聽埋佢同佢阿媽喺電話對話之後咧，就終於得起心肝就去揾呢個黑人嘅即係吉他手。咁咧佢就話嗱，我就係玩爵士樂嘅，但係佢話你嗰啲咁樣嘅爵士樂死梗嘅，因為你嗰啲觀眾越嚟越少啊。點解咧？就死曬，因為即係佢係嗰啲即係講緊 Louis Armstrong 啊、Charlie Parker 啊，即係呢個。那個年代的即係所謂美國爵士樂黃金時代的那些爵士樂手，咁咧就收尾佢妥協啦，個男仔，咁咧就去咩咧？就是、參加咗呢個樂隊做鍵琴手之後咧，就即係佢係嗰啲其實做呢個歌星，即係喺戲裏面嘅歌星嗰個人，真係一個美國嘅歌星嚟，叫 John Legend。咁咧佢就係將嗰個嘅爵士樂 mix 好多唔同嘅 hip hop 啊。dance music 啊咁樣咧，就變出一啲嘅所謂啱而家喺舞喺 club 裏邊啊，啲人跳舞 新嘗試咯， 係啦，跳舞可以跳舞嘅音樂，咁咧就跟住咧呢、這個男仔當然開始揾到錢啦。 咁 end up 咧，咁依個依一隊 band 咧，嗰個老闆咧，即係佢嗰個同學仔啊，咁咧就 offer 佢咧，每一個禮拜就俾$1,000佢，咁啊仲要咧有得分紅 ，OK？ 如果咧我哋即係接得到生意咧，我哋就仲可以點樣分啦？啲咁樣，咁即係話基本咧，佢由依個本身嘅窮光蛋嚇，即係零收入，因為佢本來喺嗰度睇一個 炒埋 一個餐廳裏邊就彈琴嘅，彈彈下俾人炒埋啦，咁啊冇啦，咁啊喺屋企度 hea， 咁啊到依個女朋友就發現咗。佢其實已經係完全冇收入嘅時候咧，就同佢講話，不如你捉緊去試下啦。咁佢勉為其難就走去揾呢個同學。end up 咧，依個人咧，依個同學真係就每個禮拜俾$1,000佢，就叫佢彈啦。 就出咗唱片， 係啦， 同埋有 road show 添。 係啦，咁就要做依個巡迴嘅 全美國巡迴 巡迴啊演出啦。咁啊，仲要咧就去做呢啲宣傳嘅工作啦。咁啊，依個宣傳工作嘅過程裏面咧，原來咧因為為咗要去即係宣傳張唱片咧， 離開個城市啦，周圍去啦， 係要周圍去啦。咁而唔係話而即係唔係話去一兩個禮拜就要翻嚟，因為其實咧係啦，要一個城市又一個城市咁樣走落去啊，即係其實要不斷咁樣走浮啦嚇，所謂嘅。咁但係當呢個女朋友發現咧，喂，原來我係叫咗你做呢份工之後咧，你係完全冇辦法再同我一齊嘅喎，成日都唔喺度喎。 佢問佢有一次咧，佢就特登翻嚟啊，準備出巡迴即係 road show 之前，就翻去整晚餐俾個女仔食。咁個女仔翻到嚟好感動啦，見到佢真係焗嘢啊，又剩咁啊。咁就喺個場戲，我覺得就係佢哋即係最大嘅衝突面啦。咁就話佢就話我聽日就要離開啦，去巡迴啦咁。咁佢再下一個巡迴可能要一年嘅。咁咧就個女主角就問佢，其實喂，你係咪唔記得咗你嘅理想啊？你從來嘅你嘅理想其實唔係係做呢啲咁嘅 pop music 去做呢個所謂流行音樂同埋去巡迴演出嘅喎。你嘅理想係開一個爵士樂嘅 即係卡式嘅傳統嘅爵士樂嘅酒吧喎，咁樣。 而你唔係而家為咗嗰1000蚊，即係周身，咁你就放棄咗自己嘅夢想噶嘛？點解你即係為咗咁你就完啦？你一生係咪就諗住白費你啲咁嘅時間去做啲咁嘅嘢咧？淨係為咗即係但求兩餐食飽肚就算咧咁啦。咁啊呢個時候咧，嗰個男主角咧就調翻轉問佢就係乜你咁樣講嘅？ 乜唔係你叫我做？ 係啊，係你叫我做嘅喎。我做係因為我以為你中意喎。點解而家我做到呢個位嘅時候，你又調翻轉嚟質問我咧？又調翻轉又覺得我係而家冇出息咧？你記唔記得你之前同我講就係即係我其實係好似一劈爛泥咁？喂，因為你咁講完之後，我去。点知你而家又翻嚟话我，咁有冇搞错咧？ 因为佢嘈啦，系啦，佢就讲过，其实当每一个人咧放弃个理想嗰阵时候，就开始 grow up 啊，即系开始成熟嘅过程嚟嘅。咁嘈啦，嘈咗之后咧，其实个女主角都继续去做佢嘅独角戏，咁咧就包咗个戏院，就走去做一场独角戏，结果得 佢要俾钱噶， 系即系俾戏院钱咯。 佢仲要去揾一间即系 制作啊， 预备执笠咧，嗰间嘢已经系霉到冧晒噶啦。OK， 咁佢咧就见到。有一間好鬼霉嘅戲院啦，咁佢就走去同嗰個即係戲院嘅 人 嗰個即係場主講，就係話我俾錢啦，你俾我嚟呢度表演啦，我會有觀眾噶咁啦，咁啊咁佢真係啦，係咪自己整好曬道具，就真係一人去做呢個獨腳戲啦。 結果得幾條友嚟啦， 而家幾條友 個男朋友都因為演出而因為接受雜誌訪問唔嚟得。 重要咧，嗰幾條友裏邊咧有三個咧就係佢嘅死黨，係個女仔嘅死黨， 以前嘅同房嚟嘅。 係啦，咁啊得五隻手指數曬嗰啲人咧，有三個咧就係佢啲 friend 嚟嘅 ，OK？ 咁另外嗰啲完全都唔知係咩咁啦。咁而佢個男朋友咧，仲要係失場，本來話 因為接受呢個雜誌訪問啊，要 嚇點知咧？佢話到明，佢話我一定會嚟睇你嘅。點知咧？佢仲失場就冇嚟到，咁啊 散咗場先嚟。 係啊，散咗場咁，佢連個即係連個女仔都走埋出嚟戲院啊，個男仔先至到。咁當然個女朋友就梗係即係大發雷霆啦，鬧到不得了啦，即係話佢即係你完全都唔關心我，而家我哋玩完嗰啲咁啦，咁佢咧就因為咁樣係走咗翻屋企。 翻咗屋企係啦，咁啊收尾咧就其實兩個冇因為咁分手嘅，其實咁咧就因為個男仔收到個電話，就係咧原來喺當日嘅觀眾裏邊咧有一個就係嚟自一個荷里活嘅 casting 嘅 company， 一間演員 casting 嘅公司好大嘅。咁當然之後嘅故仔大家都知㗎啦，其實即係呢個女主角亦都係因為咁樣而慢慢步入去呢、這個即係、就是、真正明星啦。就請咗佢去巴黎拍一套嘅去做女主角嘅電影。咁佢好得意嘅，佢每一個節咧就佢用四季嚟去分嘅。相遇嘅春天啦，跟住就夏天就拍拖啦。然後秋天就係炒架啦。咁去到 winter 咧就五年之後啦，原來、已經係五年之後。我覺得整套戲呢，即係我哋唔好講話嗰啲歌舞啦，嗰啲音樂啊等等，我覺得佢最特別最特別嘅地方就係 Winter， 喺佢結尾呢一段，係講緊呢個女主角已經同另外一個男人結咗婚，已經係一個好出名好出名嘅電影明星。而有一日佢又係好似開頭咁樣喺加州大塞車，然後就喺嗰度呢就話不如我哋去揾地方食嘢啦，咁 即係唔好喺度塞啦，唔好喺公路塞啦，不如咁啦，我哋 pull over，OK，、okay？ 即係離開公路出去揾餐廳 食 飯啦。食 完嘢之後咧，就行過就聽到有啲嘅音樂，咁然後咧就落去地牢嗰度入去。咁當然大家見到係嗰個男主角終於就開咗佢嘅爵士樂酒吧，而嗰個標誌同埋個名咧都係呢個女仔當年咧五年前咧幫佢改嘅，連個 logo 都係幫佢設計，叫做 Sex。咁咧就佢望到呢個女仔，咁就因為佢其實呢套電影 on and off 都彈緊佢哋一首歌嘅呢、這個男仔。咁呢首歌就係佢哋即係喺埋一齊嗰陣時成日喺度彈嘅。咁到佢望到呢個女仔嗰陣時候，佢彈翻呢首歌。咁咧就電影去到呢度咧，就突然間 flashback 就係講 what if 如果呢個女仔當日喺個酒吧見到聖誕節嗰日俾人炒魷魚呢個男仔嗰陣時候，這個男仔唔係擁開佢，而係佢哋相遇。然后他们相爱，然后他们没有追逐他们的梦想，为了爱情他们在一起，然后很圆满的结局。即是我们的观众是看到两个结局的，其实一个结局就是真实的那个，就是在电影里面真实的那个，就是他们没有在一起了，五年之后已经。 另外一个就是其实他们两个 都放弃了自己的梦想， 个想象，他们想、其实如果当日我们是冇为咗自己嘅， 即系一个冇巴黎拍戏，一个冇为咗爵士乐去呢个开酒吧。 系啦，即系如果我哋冇为咗自己嘅理想去，即系分开咗嘅， 其实今天呢我们就会有个小朋友了，这样 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就是、家庭变成是、 嗯嗯、 但我觉得为什么神来之笔呢，就是因为荷里活的电影呢通常都是大团圆结局的、 嗯、 可能就是见到面之后大家终于又爆发激情在一起、 嗯、 但是很明显这个导演呢就不要这种陈腔滥调的结局 了、嗯、 我觉得为什么令到触动人心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两个人其实最后尾相视一笑，其实大家都知道其实过去的感情是真挚的、 嗯、 但是为了大家追逐梦想这件事呢，你是这个男仔讲过的，你是要 100% 投入下去， 你自己的， 即是他拍戏之前、 嗯、自己理想 拍戏之前他就跟他讲，他说你不可以有所保留、 嗯、 即是你要全心全意整个人投入下去，事实上是的，因为不可能他个男仔放弃自己的音乐理想去跟个女仔去巴黎的嘛，而个女仔都不可能因为个男仔的爵士乐的理想有巴黎做女主角这个机会而不去， 因为到最后其实大家会互相埋怨， 是的，最终大家可能就算你说个现实是大家结了婚有小孩都会互相埋怨的嘛、 嗯、 就算不会出口都好，他都会想、哎、 你激情过后呢就真的所有这些生活上的种种问题出现的时候呢、嗯、就会是最需要你啦、啊、不是你啊，我啊浪费我的青春啊，浪费我的时间、嗯、精力啊，去跟你一起现在生了一斗啦，现在这样就怎样啊，这样即是这个才是实际在人的社会或者生活里面是会出现的事。 我想很多人觉得感动的原因是什么呢，其实个导演是他会讲得出很深刻，就是说每一个人在他追逐自己的梦想的过程里面呢所作出的选择呢是每一步都有他的代价、很多人说电影是一个梦里面很多的歌舞片的场景呢都是好像梦一样，有一次他们是看完阿飞正传走了去那个天文台那里、 嗯、 走去 Chicago 啊， 是的， 是不是、应该是 LA 那里， LA 阿飞正传那里电影里面其中一个场景来的、 嗯、 James Dean 在那里、 嗯、 那就在那里就在那里跳唱唱下歌就飞起了，直情、 嗯、 是所有的歌舞在这套戏里面其实都是表达一个如梦如幻的感觉的、 嗯、 是不超真实不真实的那些东西、 嗯嗯、 但其实他的剧本是很深刻，我觉得、 嗯、 所以令到大家他摸一定是好像 Chicago 啊或者是 Mr. Ra 那些这样的歌舞片呢、 嗯、 是因为其实他的剧本本身是很真实的、 嗯、 即是说当每一个人追逐过自己梦想的人呢其实都会感受到某一个 moment 呢都会碰即是触动到你的感情，就是说人长大是不是一定要放弃自己梦想呢，第二追逐梦想的时候究竟你愿意付出多少呢，是不是付出你最重要的东西呢，同埋有些东西是无可奈何、 嗯、 我觉得电影很多时候能够给到人一种的触动是什么呢，是那种无奈，即不是说我对你感情有变，又或者不是说我喜不喜欢你，而是说大家在一个各自的追梦的过程里面是没办法在一起、 嗯、 所以我觉得个导演就很得意，其实他不是拍过很多很多套戏，他之前那套就是讲一个鼓手爵士鼓手的老师的咁呢一套咧就佢籌備咗個劇本係相當長嘅時間，咁咧就原本揾到投資者嘅，咁投資者就希望咧就將個劇本改成大團圓結局。 佢唔制啊？ 係啦，即係話呢個男女主角最終喺埋一齊重遇之後， 嗯， 但係佢唔制，佢寧願再等多五年先至即係開始拍呢套戲，就係揾到一個新嘅投資者，係繼續堅持用翻佢 original 嗰個劇本裏邊呢個。即是大家无奈地分开这个这样的结局、 嗯、 我觉得如果是大团圆结局那套戏是没有那么即没有了那个感动的位置，我觉得 因为不真实、嗯、其实你很多时候在人的生活里面呢、嗯、为什么这么说呢，你不开心的东西是多过开心的东西很多的，是即是不可能是啊样东西都 这么圆满、 是啊，即是呢就即是在即系啲人成日都讲啦，你估做戏咩咁可以咁 sweet 吓，咁 romantic 咁样就完结咁？啊，其实系唔系真正系两个人唔喺埋一齐，佢两个就从此系即系变成一个陌路人咧？其实佢两个嗰、那个即系做最后嗰阵时候嗰个交代，其实佢两个都唔系嘅，其实佢两个都系将对方摆喺心里边。 因为大家都实现咗自己嘅梦想嘛，其实喺个过程里边，其实佢哋都鼓励对方去实现自己梦想。 但系大家都知道，无论系点，我哋两个都唔会喺埋一齐。 嗯， 咁呢个就系即系人性同埋最生活嘅真实一面啦。而 而唔係咧，即係啊！我哋為咗 快快樂樂地生活下， 即係我哋喺個古堡裏邊， 同埋愛情嘅力量係偉大嘅。 嗯，即係 大家都願意放棄曬所有自己嘅呢個其他嘅嘢，而去追逐呢個愛情咁。 嗯，即係而家唔係講緊童話啊嘛。佢呢套戲我哋覺得有趣嘅地方咧，就係佢唔會用一種好扭曲嘅方式咧，令到你會覺得哇好 sweet 啊！我哋翻屋企咧係蕩氣迴腸啊！即係 好似Titanic咁啦。 我哋好追求咧兩個喺埋一齊啊啲咁樣，咁但係實在人生根本就係即係不如意嘅事咧，經常會出現啦。咁而個故仔令到你到最後有一個感覺嘅咧，正正就係呢一 part， 就係話俾你聽，五年之後我哋相遇，我哋見到。我哋冇喺埋一齐，但系当你睇翻成件事嘅时候，呢个就系人生咯，即系人生就系咁，唔系你想点就点， 同埋好圆满嘅，我觉得。 即系大家经过咗嗰啲日子， 个结局系好圆满嘅，我觉得。即系你话佢哋真系平平凡凡咁样，或者好似呢啲即系大团圆结局咁样。两个人再相遇又再喺翻埋一齐咧，反而我觉得唔圆满咧。 系。 好多人话嗰套戏系向呢个荷里活嘅梦工厂致敬， 嗯， 亦都系向呢个五六十年代嘅歌舞片致敬，系事实。好多时佢系你睇到佢，譬如同 West Side Story 嗰啲嘅场面啊，好相似啊，同 Singing in the Rain 里边嗰啲场面好相似啊，嗰啲歌舞片啊。咁亦都系佢最终其实系自己亲手揭破，其实现实唔系咁。 系 啊，虽然嗰个系向一套荷里活喺加州嘅呢个梦工厂去致敬嘅电影，但系咧个导演聪明嘅地方系咩咧？就系佢亦都最终话俾大家听，其实人生唔系咁嘅，系啦，即系唔系好似荷里活咁样嘅。 咁其实咩系一套成功嘅电影？唔系话将一个完全脱离现实嘅 胶剧啦 嘅古仔咁啊，夹硬塞落去。咁令大家咧就觉得哇真係好 sweet 啦，因为咧喺真实世界里面太痛苦啦，咁所以咧要跳入去呢啲咁样嘅即係银幕世界里面，你就会觉得啊真係好甜啦咁。咁但係当事实上你自己望一望自己周围身边嘅人又好，睇下自己嘅实际生活都好，你会点样先可以令到你触动呢？就係个古仔人性化，同埋係接实接近嘅真实面。 因为我想即是在我们长大的过程里面，就算我们很多听众其实都会身同感受的，其实即是它里面当然除了歌舞是拍得很好，里面那些即男主角唱的情歌又很即是很 touching， 我觉得即是因为那些字幕是翻译得相当之好的，我觉得，即是那个是一般香港字幕水平高好多嘅， 系啦，嗱，咁呢度实在咧，亦都值得一赞嘅。咁啊，翻嚟睇完之后咧，咁啊，当我哋，因为其实我平时好少会睇嗰啲字幕嘅， 但系你睇到话好似首诗咁啊。 因为咧，其实咧，佢咧就系用咗一啲咧，即系系啦，即系佢嗰个翻译咧成功嘅地方咧，第一咧就唔系用任何嘅广东话， 冇广东话， 完全冇，咁咧 唔系直译。 不是直譯，是啦，即是他那种意境做得很靓的。 他譯了个意思的，他。 这个就真的你是在今日的。 很少很少见到。 电影。 会花个心机下去翻译。 没错没错。即是他能够翻译到那种意境是很少有的。Okay？ 好啦，当我们看了这个翻译翻译之后，真的上网去 check 下，究竟哪一个的大师手笔做得这么好呢，原来那个是舒淇。 哦。就是其中一个香港的在演艺教的。 导演。我想 未嘅，我占中嗰阵时成日见到 嘅，系啊，即系你会觉得你值得欣赏咧。第一，我唔会觉得呢出咧点样系哇荷里活就惊天动地大制作，唔系，而系即系一个好小品嘅故事， 但 系你 水准嘅商业片嚟嘅， 同埋亦都咧有好多嘢咧个古仔咧系尽在不言中，唔需要画公仔画出场，唔需要咧哇依五年嚟咁大家咧就系即系点解互相思念啊，或者写一百万封信啊，大家什么什么什么如何，其实只系一个好偶然嘅机会，大家碰到嘅时候。他哋两个完全冇任何交流，即系冇再有对话啊、拥抱啊，什么乜都冇。OK， 亦都甚至连招呼都冇打，最后尾结束之前，close up 每人大家一个笑容喺度。究竟那个笑容系对方见唔见到都唔知道，其实。 所以所有啲嘢即系永远都系去到一个点到即止咧，呢个就系我哋睇到嘅一个所谓尽在不言中。点解我哋想推介俾大家就系你好少可嘅，你而家咧好多时咧有啲嘢咧唔系 over 晒啊，好多时咧 选举大会咁咯，即系永远都系浓妆艳抹嗰啲合拍剧咧，大陆嗰啲咧 過年我看了呢個《賭城風雲三》，真係垃圾到不得了，真係。 你聽佢哋講嗰啲對白， 係完全唔係人講嘅嘢啦。第一，第二就係咩咧？係冇感情。係。大陸片咧，嗰個感情咧係虛假到不得了嘅。係。所有喺電影裏邊製造出嚟嘅感情係冇辦法觸動到香港人嘅人心。但你諗下呢套電影《La La Land》呢套香港呢套荷里活電影咧，係佢係能夠即係、跨過個文化嗰個隔膜。 嗯。 是令到，因为我们不是看歌舞片长大的人，我们父母可能是看这个弗列阿斯提啊 Ginger Rogers 啊那些，但是呢我们不是的，我们看就已经是70年代的或者甚至是80年代的西片长大， 嗯， 所以呢就，但是我们都觉得呢他能够讲到一些我们 share 的东西呢，是很明显一个剧本本身呢他是做了一些的功夫下去，而那样东西呢是 universal 的， 咪人性化咯， 系啦，就系话真啊！我觉得，就系嗰个每一个年代，佢哋成长过程里边咧，总会面对啲问题， 同埋亦都究竟自己需要，究竟系中抑或系外啦？主要系讲紧即系人同人之间嗰种相处喺个生活上边，当我哋面对一个现实嘅情况嘅时候， 两难嘅选择， 嗰种无奈啊， 嗰种两难， 即系当你一要 wait 嘅时候，究竟我系要生活，我系要追求我自己嘅理想，抑或其实？我是即系 要梦想定系要理想？ 即系爱情万岁咧，系咪即系爱情就系面包？ 唔使面包咧， 系啦，即系究竟边一样咧？当你一将两样嘢摆埋一齐称嘅时候，其实好自然，人性就 end up 就拣咗面包。咁喺拣咗面包之后，咁当然你就会冇咗你呢一段嘅即系romance 啦。咁但系之后点咧？其实即系人生，其实大部分人都会经历过一个咁样嘅。 同埋我谂，香港人就挣扎少啲嘅，我觉得香港人好早好早已经决定爱面包噶啦，就唔爱理想噶啦。所以香港系有最多最多嘅演奏级嘅医生嘅。点解咧？就因为咧，佢细细个已经决定咗，虽然佢系一个好中意音乐嘅人，不过佢嘅人生目标就系做一个专业人士搵钱。咁所以佢做咗专业人士搵到钱之后，佢会反过来咧就去。业余地去表演自己呢个指挥啦，同埋呢个钢琴啦，同埋呢个小提琴嘅，就系咧喺所有嘅专业人士，包括揾到水嘅律师、医生、会计师咧，都系咁嘅。正正就系因为佢好细个，好细个已经妥协。妥协嘅原因可以系父母嘅期望，系嘛？所以我就话，好似即系我哋城寨啊，周博贤咁样嘅经历咧，都好少有嘅。佢系读完 law， 然后再去。加拿大 U of T 再讀音樂噶嘛，其實，而結果佢係放棄咗做一個專業人士噶嘛，然後翻翻去即係追求自己音樂嘅理想噶嘛。咁但係香港就唔係嘅，我覺得大部分嘅人就做咗律師先，然後咧就理想就放埋作為一個調劑嘅啫。佢唔會 100% 投入佢自己理想嗰度， 或甚至就係去到呢、這個即係退休時間咧，先至將 理想攞翻出嚟， 係啦，揾夠錢啊，咁咧就會出嚟咧啊！我而家咧就能夠實現我自己翻以前細個未做嗰啲嘢啦。咁啊好多都係咁啦，咪細個細個冇對呢個音樂有啲咩嘅即係玩開啊？你咁樣 都學下書法啊，畫下國畫啊嗰啲咯，可能係即係，但係我諗。那套戏讲得很清楚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如果你的理想要成功，你一定要 100% 投入来，是不容有一个一丝的保留。所以最终他们两个都放弃了爱情嘛。个原因就是说很多人我想也都就算是追逐理想的人，他都会觉得就是他没有那种一往无前那种的决心。这个男主角呢 Ryan Gosling 呢，其实他挣扎过的，其实因为他享受到那种金钱那些欢呼声，一上舞台的时候哇大把女在下面在那里欢呼，是吧，就是由那些主流的音乐杂志来访问他，就是享受到个名利。但是他当然可能是个女主角提醒他，喂你不是追求这些东西的，你原本是这样的。可能他赚了钱之后就回过头了，回过头回去呢，就是终于五年之后呢能够在这个即是面包之余呢，就翻翻去自己想做的事那里。很多人是做不到的，我觉得。就是说当初他去做流行音乐，他可以去 justify， 就是说我要生活。好了，但是当你入了去之后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你就会享受带给你的名利了。然后到跟着到五年，你能不能够 放得下， 放得你已经成功了的事业， 吃紧嘅即系攞到嘅， 攞到嘅面包，唔单止面包啦，有牛油，又有鱼子酱，又有剩啦。然后 將嗰樣嘢拱開，然後翻翻去開一間爵士樂嘅酒吧。嗱，佢成功喎，佢間酒吧都 好成功。係 個原因就係佢真係向嗰個年代嘅爵士樂大師致敬。咁啊，最後尾我見到佢就係擺翻佢咗張圓凳喺度嘅。佢喺佢屋企嗰張圓凳，佢成日堅持就話我要 keep 住呢張圓凳。佢細妹喺佢屋企咧，就攞出嚟坐啊嘛。佢話唔準坐。係呢張圓凳就係當時呢、這個。即系爵士乐大师呢、這个Parker 喺边度演奏嗰阵时坐过嘅咁啊？ 呢个系我嘅，即系一个好 偶像嚟 嘅，好重要嘅，一个 piece 嚟嘅。你唔好将佢变做一个普通嘅烂鬼木凳喺度 at 整烂嗰张凳啊！你咁样咁啊，要抢翻嗰张凳俾佢坐啲咁样。 咁所以我觉得亦都系佢亦都系实践咗自己嘅，即系佢中间当然去咗去搵钱啦，其实，但系佢搵完钱之后咧，亦都系实践咗自己要做嘅嘢。所以我就话，从来去实现自己理想唔系得一条路嘅，你中间当然会有好多弯路嘅，其实或者有啲捷径，有啲弯路。但系到你做到某个 moment 之后，你可唔可以有个决心翻翻转头咧？翻翻转头去做翻自己想做嘅嘢咧，而唔系等我退休之后，而系你将嗰样嘢变翻做你自己嘅 career。嗱，我觉得香港人喺呢方面系会有嗰个嘅，即系好难啊，我觉得。你好难见到一个专业人士做咗一个好成功嘅专业人士之后咧，佢突然间翻翻转头去做翻自己一啲追逐嘅梦想嘅嘢，好似你咁讲，佢会喺退休之后或者业余嗰阵时做咯。咁呢个我觉得就系一个即系令到大家可以值得思考嘅问题嚟嘅，其实即系话究竟去追寻自己嘅梦想同埋理想嘅过程里边， 边样嘢紧要？ 边样嘢紧要？同埋咧系有冇一个嘅即系？手段、究竟个手段最终会唔会 replace 咗成为你嘅目的咧？已经系，我最终你自己根本翻唔到转头，甚至系分唔开咧咁。咁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再继续讲下呢个《La La Land》呢套戏。